拱这个球啊、嗯、等等一些才能都会在这里得到展示。 哦，很有意思啊，很生动、嗯、对吧、嗯、啊，估计呢很多人都会不会意识到小猪会这么的聪明， 对， 不会被可以被这个训练之后为大家带来节目、 嗯、对，很听话的。 嗯，我觉得大家看完这些表演之后呢，您可能就更加喜欢小猪了吧。 没错。 那接下来我们还会了解到什么呢？ 我们还会在这里就是在表演之后呢、嗯、可以和这些小猪可以亲密接触了。可以去摸摸它、 哦、 然后因为这些小猪都是特别特别可爱、 嗯、 对、 嗯、 然后用韩语说这个腿鸡的啦，就是翻译过来就是小猪们，它就会呜噜就是一些小猪、 哦、 对，一些小猪会跑过来、 哦、 非常非常可爱。 哦， 还可以去喂它一些对，喂食啊什么的。 嗯， 还有旁边会有一些饼干啊，小猪的饼干、嗯、就是专门喂小猪的一些饼干，你可以去购买、嗯、然后去喂小猪。 哦，所以你就可以记住一句话叫做腿鸡的啦，腿鸡的啦，这样的 你用中文喊它是不会过来的 可以说要训练一下，让他们学这个各种外语， 没错， 是吧。嗯，所以说你看他们这么聪明对吧，怎么能不让我们去喜欢他们呢、 嗯、是啊。 那除了刚刚我们介绍的这个表演之外呢，其实还有其他的一些表演吧。 是的是的，有一个叫 Pig Racing， 就是小猪赛跑的一个表演、 哦、 是非常非常有名的、 嗯、 对， 应该是很有动感的 对对对，有得到第一名的小猪还会给他颁一些奖品啊等等。 小猪赛跑， 嗯，对。那除了这个之外、 嗯、 就是我们在是户外上有一些就是小猪都会聚群这样走来走去的嘛、 嗯嗯、对， 所以他会设定一个就是终止的一个线数，如果他们谁、 嗯、 哪一只小猪第一个进来，如果游客猜到的话会给游客奖品。 哦，这是一个这不是赌马，这是赌猪。 对，赌猪，是的，特别可爱，特别可爱。 哦，这个大家可以去下个注啊、 嗯、 然后这个赌猪呢就是谁请吃晚饭， 这 也可以对吧。嗯，好的，您这里收听到的依然是去旅行吧，我们今天带您去的地方呢是非常可爱的，位于京畿道利川的小猪博物馆。那这里刚我们介绍了有小猪的表演，有小猪的比赛，很有意思、 嗯、 我们还可以参与到其中的这个下赌注的这样的一个环节啊。那有没有什么体验的这个东西呢？ 体验的东西是有的，但是这个好像有一点点稍微有一点点、 啊 算是有点点小残忍吗？我、 啊、是吗？ 我当时是这个制作香肠， 制作香肠是吗？ 对，制作香肠，亲自游客可以去制作香肠的一个体验馆。 只要不是亲自参与屠宰 工 作就好。 对，而且这些香肠不是这个表演的一些小猪。对，都是对专门去饲养食用的。对， 好好啊。不过呢，听到这儿还是有一点点觉得不好意思的感觉、啊、 是有点不好意思啊、 嗯、 我们朴主播平时喜欢吃香肠吗？ 其实我很喜欢吃 我也是，但是 就我平时我大概一个星期几乎每天都会用香肠来做这个下饭菜。 哦，我也差不多一个星期会吃， 或者那种吃不上饭的时候就会去吃一个香肠。 对，很简单，很下饭嘛， 对吧。 对 啊、但是也有人说啊，这香肠呢是不健康的一个食品。 是 对吧， 是有很多， 对，因为有一些不良商家他可能不会用这种好的猪肉，会用一些乱七八糟的肉混在一起， 而且会加很多添加剂。 对，添加剂。不过呢这里这个制作的香肠听说是很健康的，是吗？ 对，因为我们是亲手去制作嘛，所以和平时我们在超市啊或者是大型超市卖的一些香肠是不太一样的。 嗯， 所以很少会添加一些没有不好对身体不好的一些添加剂。 嗯， 所以算是有机的了吧。 嗯、 有机的香肠。 对。 而且这个香肠、根据制作的量它的价格也是不同的，它是在这里可以卖的、 哦、 是在13000韩币到20000韩币左右的一个价位。那我们如果只想看不想买的话，只交这个3000韩币左右的这个参观费就可以了。然后你们就是我们去到那儿之后自己做完的香肠可以自己拿回家去。 好的啊，我觉得还是这样啊，看完这么可爱的小猪表演，您再来吃这个香肠的话，的确是感觉有一点点残忍， 对， 过意不去啊。不过呢，我觉得我们应该真的要去感谢这些小猪，包括其他的一些这个我们平时去吃的这些动物。 没错， 对吧？ 没错，没错。 虽然这是一个食物链的一个自然法则吧，但是有的时候呢，还是有点点于心不忍。 于心不忍，没错。 而且我们做完的这个香肠是可以在这个博物馆位于博物馆里面的咖啡厅 啊， 可以去收到的。对，我们做完的可以在这里收，然后在咖啡厅平时也可以去喝茶、喝咖啡等等。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很多的一些体验项目都是在这个咖啡厅里进行的。 是的， 还有一些制作小猪的娃娃的一些体验等等。 没错，没错。 我们朴主品。播平时手巧吗？或制作娃娃这样的、体验你喜欢吗？ 我应该不是很拿手哈， 一般都是女生去来做 哈。不过呢，我觉得您来到这儿的话呢，您可以试一试嘛， 对、 对吧？啊，反正这个是一种体验活动，大家都可以来体验一下。 没错， 我觉得体验的过程呢，也是给自己留下美好的回忆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对吧？那么今天来到的地方呢，是京畿道的利川的小猪博物馆。刚也提到了很多您不知道的一些冷门的关于小猪的知识。那如果您真的来到韩国，真的有空的话，可以来到这个小猪博物馆，带着自己的孩子， 没错， 去和这些小猪来一些亲密的互动。从中呢，我觉得也可以告诉这些孩子们，平时要多运动，是不是啊？一定要这个好好的积极的生活。好的，那到这里呢，我们这期的小猪博物馆的内容就是这些了。丽华做完这期节目，是不是觉得哎更喜欢小猪了吗？ 是的，我平时就喜欢动物嘛，而且小猪的样子很可爱， 对对对， 非常喜欢。 你可以考虑养一只宠物小猪， 对 吧？ 因为家里有一个小狗，所以如果再添一个小猪头，可能会 做个朋友 闹矛盾的 啊，闹矛盾的， 也有可能会闹矛盾。 好吧，好的，那我们这期节目呢就是这些了，下一期呢。我们会带您去到水源的广桥湖水公园，也希望您能够多多期待。那在这里呢，我们也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我们下期再见吧。 再见，拜拜。